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《成化十四年》，作者梦溪石，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，有医生工厂制作，周末子晨、蝎子来来领衔出演。第163集，不容差池。皇帝与万通在昭德宫说这番话的时候，自然无人听见。汪直也不知道，皇帝竟然又因为万贵妃的死而起了废太子的心思。但他早从手下的汇报中得知，梁方私放万通入宫，又知道万通进了昭德宫之后迟迟没有出来，显然正在与皇帝密谈。在宫廷生活多年的汪直，即便不知道他们究竟说了什么，也已经嗅到阴谋的味道。事已至此，万党与太子一方势如水火，绝不容半点差池。太子一日没有深登大宝，他就一日还是储君，储君和君之间仅有一字之差，却有天差地别。万党不会因为万贵妃的死而停下所有动作，恰恰相反，为了保住身家性命前程，他们会更加不顾一切，做下更加疯狂的事情。汪直深知自己再厉害也只有一个人，现在宫里为梁方所把持，怀恩又不在，他孤掌难鸣，当下也再顾不得会不会被人监视，直接就让文胜出宫去找魏茂，再让魏茂去找唐范，将宫里发生的一切告知对方。彼时唐范和随州已经准备躺下了，却听见外头忽然响起几声婉转的鸟鸣。唐范奇怪道，怎么大冷天的又是半夜会有鸟叫？随州不动声色地披衣起身，门外随即传来一阵重物落地的闷响。片刻之后，他重新推门而入，后面跟着苦着脸揉胳膊的魏茂。唐范又好气又好笑，我说老魏，你要进来就进来啊，又没有人拦着你，装什么鸟叫啊？ 小的也没办法呀，托锦衣卫的福，这附近倒是没有人敢放肆，可汪公宅子周围可是一直有人盯着的，我好不容易才找着机会出来，又不敢动静太大。不过伯爷，您这手劲儿也太大了，我胳膊差点没折了。 随州面无表情，被打断好事，任谁都不会高兴得起来吧。幸而这还是没开始，要是半路还要去开门抓人，那他的火气会更大。唐范略有些尴尬，你这种时候找上门来肯定有急事吧？魏茂也不废话，当下就将汪直让他转达的话简单说了一下。唐范听罢紧皱眉毛，这是有些不妙了。 大人，汪公在宫里会不会有危险？ 你就放120个心吧，他比谁都紧，定会趋吉避凶的。我说的不妙不是指他。唐范又对随州道，看来我得去一趟公主府了。随州没有二话， 我送你过去。 随州要送唐范，不是怕他在半路发生什么不测的情况，被人劫道或者灭口，京城治安还未坏到这等地步。唐范虽然现在赋闲在家，但也不是随便哪个宵小之辈就可以下手的，而是因为随州干惯了锦衣卫，熟悉京城大小道路，他可以带着唐范抄小路，避开有心人的耳目。魏茂离开之后， 两人就一前一后从后门离开，前往公主府。重庆公主府现在也已经歇下了，当值的门房也不例外。天气冷，谁都不愿意坐在那里吃风，早早便躲进被窝不愿出来。不过因为实在是太冷了，他没能马上入睡，而是翻来翻去琢磨着白天吃过的炖肉，心里还美滋滋的。这时候头顶好似有一片冷风刮过，他缩了缩脖子，心想自己明明关好了门窗，还哪里来的风。顺势抬眼一看，不由吓得魂飞魄散。只见自己屋里不知何时多了两个人，黑乎乎的，也看不清面目。门房吓得大叫起来，但他随即发现自己的嘴巴被捂住了，只能发出类似呜呜呜的声音。其中一人道： 别叫，我是唐范，几天前周驸马曾请我过来做客，我有急事找公主和驸马，你现在马上去帮我通传一声。 这声音的确有几分熟悉，门房想了想，点点头，对方这才松开手。他大口大口地喘气。 您是唐阁老？ 此时桌子上的油灯被点亮，借着微弱的烛火，他终于瞧见对方的模样，还真是唐阁老。可现在这个样子，他们这是翻墙进来的吧？大半夜的，堂堂内阁宰府不走正道，反倒翻墙摸进别人家，这合适吗？门房瞠目结舌，便见唐范身边那人冷冷道： 还不去通报？你当唐阁老闲着没事跑你这里来玩吗？ 那人的声音冷得快要掉冰渣子了，门房禁不住打了个寒噤，也没敢再耽误，赶紧披了外裳跑出去。这一层层通报，公主府上下很快就被惊动了，烛火一只只亮了起来。小半炷香之后，唐范终于见到了重庆公主和驸马周瑾，依旧是在那间书房里。唐范也不废话，劈头就问： 公主何故对我说谎？ 此言一出，不仅是随周，连周瑾也是面露诧异。重庆公主却没有任何意外。 唐大人发现了？ 是，公主其实从一开始就知道太子没有被人假冒，那为何上回还要说没有看到太子手上的伤痕？ 重庆公主叹了口气，终于将实情和盘托出。 唉，此事我也是逼不得已。上回入宫的时候，我无意中听到两个司射监的内侍说话，提到太子车下面有凹槽的事情，当时我便吓了一跳，但又不能直接去查证，那样只会打草惊蛇。而且老实说，你也应该知道，我虽然贵为公主，在宫中却不怎么说得上话的。不消说，那个凹槽肯定是用来藏人的，但如果对方意欲行刺，现在太子早就已经死了，想来是别有用处，而且很有可能是用来调换太子的。虽然听上去令人难以置信，但假如视为得当，也并不是做不到。所以我思来想去，只能想出这么一个法子来，借唐大人之手去试探太子的真假。不得已之处，还请唐大人见谅。当时我心中惊骇万分，却连外子也不敢告知。 唐范也叹了口气，没有说话。在所有人都觉得万党很可能会用假太子来换人实施惊天阴谋的时候，万党偏偏没有这么做，真太子依旧好端端地待在东宫。既然如此，万党何必还要多此一举呢？难道万党就这么甘愿看着太子登基什么也不做？ 公主见唐范神色凝重，试探地问： 唐大人，万贵妃忽然昏倒的事情你应该也知道了吧？ 贵妃已经回天乏术轰了。公主和驸马俱都震惊地倒吸了口凉气。公主能知道万贵妃犯病昏倒的消息已经算是够灵通的了，没想到唐范的消息比他还灵通。更让他们震惊的是，万贵妃竟然死了。厅中一时寂静，没有人说话，好像都在咀嚼刻画这个消息。但仔细想想，这好像又在意料之中。万贵妃手上沾了那么多条人命，连太子生母的死都与她脱不开干系。都说天道轮回有报应，报应直到现在才来，已经显得有些晚了。公主叹息道： 这下皇兄可要伤心欲绝了，也不知会做出什么事来，说不定还要为万世争取皇后的封号呢。 知兄莫若昧，他并不知道皇帝对万通说的话，但还真就猜了个八九不离十。唐范没有说话，如果仅仅是这样的话倒也就罢了，说句大不敬的，万贵妃已经死了，给上什么封号，言官们吵吵嚷嚷据理力争，那些都影响不了朝政社稷。怕就怕皇帝心血来潮又想做出什么惊世骇俗的事情。 这么说太子并不是假的，也没有中毒或遇刺。 不错，太子虽然受了风寒，但并无性命之危。 如此说来，马车底下那个凹槽到底有何用处？总不能是司射箭的人随便加上去的吧？ 皇宫里的马车行制一切都有严格规定，更何况当时因为事出仓促，太子的车驾是用天子内辆临时改制而成的，无非是去掉上面一些装饰之类的，怎会无端端多出一个凹槽来？下官此来正是为了向公主求证上回之事，既然现在太子平安无事，再多纠结也无益，深夜至此叨扰实在过意不去，下官这便告辞了。重庆公主不是一个可以商量大事的人，她能够听到司射箭的话之后给唐范通风报信，就已经表明了亲近太子的立场。可他又左右不了大局，更加不可能忤逆身为皇帝的兄长，所以甚至还要自己编造出一个太子手指有伤痕的谎言，让唐范自己去发掘真相，免得祸事牵连到自己身上。这种明哲保身的行为唐范可以理解，但也仅止于此，他不可能跟对方商量大事，说更加深入的话了。大家都是聪明人，许多话无需多说。公主歉然一笑： 有劳唐大人奔波了，此事本与你无关，是我将你拖下了水。 公主客气了，若与太子有关，那就是动摇社稷根本的大事。唐范如今虽无官职在身，却也无法置身事外。客气几句，唐范二人起身离开，从头到尾随周不发一言，好似完全被人遗忘了。但他坐在那里的气势本身就无法令人忽视，矛盾而又奇异。不少人都知道唐范与随周交情不错，不过重庆公主也是亲眼看见随周大半夜送唐范过来，这才意识到两人的交情好到何等地步。随周虽然是外戚，却是实打实挣下的功劳。大家可能会说万通侥幸，却不会有人说随周侥幸，这就是区别。更不必说随周在太子最困难的时候也伸出过不少援手，如若太子能够顺利登基，随周的地位 只会比以前更牢固，更显赫。唐范更不必说了，他如今尽心尽力为太子奔走，但凡太子不是个忘恩负义的，以后就肯定要领他这份情。唐范重新入阁，也只是迟早的事情。有鉴于此，公主夫妇对唐范随州都是礼遇有加，并不敢仗势身份而有丝毫怠慢。出了公主府，外头一阵冷风，令唐范不由缩了缩脖子。一件皮球盖在他身上，是随州除下自己的。你自己穿。 我不冷。 随州看了他一眼。寒风虽冷，只因身边多了一个人，寒意无形中就减少了许多。不过如果唐范和随州知道皇帝与万通在昭德宫内的那一番对话，此时估计也不会有什么心情闲中作乐了。万通并未在昭德宫里待多久，在确定了皇帝的心意之后，他便匆匆离开了宫廷。半夜入宫毕竟不合规矩，周太后本来就瞧万家人不顺眼，如今万家的靠山也倒了，若是再被他捉住把柄，还不知道要如何发作。万通心底暗暗啐了一口，加快脚步，心头为姐姐的死略略难过了一阵，想起皇帝的许诺又难掩激动。远远的宫门口有几个人影在晃动，万通的心不由提了起来，但很快他又放了下来，因为他认出了其中一人的身影。 万夫人情形如何了？ 对方迎上来低声问。 一切顺利。 万通咧嘴想笑，随即又想起场合不对，连忙也收敛笑容，压低声音。 你是说？ 对方眼中异彩连连。 不错，托公公的鸿福，说了你让我说的话，没想到果然成功了。大事若成，定少不了公公一份天大的功劳。 万大人客气了，我不过是出了个主意。 对方很谦虚，并未洋洋得意的鞠躬。 陛下对贵妃情深意重，所以才能答应，这样也好，免得我们还要铤而走险。 啊，说的是啊，现在想想，先前我们那个办法实在太冒险了，不如这样来得名正言顺，真是好极了。 陛下如何说的？ 他让我找万安商量事宜，在大朝会的时候就公布这件事儿，赶在所有人都来不及反对之前定下来，再向太子降封，直接遣到外地去。 到时候陛下会随即宣布关闭参道，避开那些言官御史的聒噪，等时间一长，那些人知道绝无挽回的余地， 也就无可奈何地接受了。 六部九卿那一关只怕不会太容易过得了吧？ 不必担心，此时我正要回去与万安、彭华他们商议，届时若有需要公公出力之处，还请公公不吝援手啊。 该出手的时候我自然会出手帮忙，万大人不必担心，如今你我已经在同一条船上，自该同舟共济才是。不过陛下的性情你也知道，最是反复不定，他今日与你许下诺言，一日未过明面，一日就做不得准，说不定到时候被谁一劝又变了主意。你别忘了上回废太子的事情，那可是临门一脚，功败垂成呢。 万通想到上次的事情也不由得暗恨不已，若当时没有那场泰山地震，现在哪里还需要费这么多周折。 你放心吧，这次一定不会重蹈覆辙的。 匆匆一物， 时间地点都不适宜，两人也没法说更多的话。万通辞别对方，转身上了马车，便直接朝自己家驶去。万通家正有三个人在等着他。因为万通在入宫之前就已经传了话过来，让另外两位阁臣，也就是万党成员的彭华和尹直先到自己家里，等他出宫之后便会回去会合。这会儿三人已经喝了好几盏茶了，眼看着从睡眼朦胧喝到精神奕奕，万通终于回来了。看见万通的到来，三人仅仅只是站起身，并未往前迈步相迎。这几人虽然被外人称为万党，但核心却是万贵妃的弟弟万通，而非首辅万安。